荣升为第八连连长。 呢条梯你要打到佢靓好多啦，喺呢度攞过去，喺你手上咁伸过去，一百三， 连长， 舅父啊，我呢头系金噶。 我就話係銅啦，如果今日好啦，我都想有喎，好靚啊！ 你勤力啲，遲早都會有嘅，將來。 哦， 真係啊！ 好出啦！ 好，連長，政委要見你。 政委又要同我傾偈啦，唔知佢升級五百又知嚇，真麻煩。 我們部隊有你八年，我們是引以為榮啊！啊，現在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裁军百万，这是为了适应世界的新形势啊！你们八连即日解散，复员回乡，啊，没问题。我知道你们连队一向是很出色，相信你们回到乡下一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很大很大的贡献的啊！不要紧，不要紧啊！一边学一边做啊！就这样，嗯，好嘞。不要多讲了，好，下一位。 是。哎，连长。 喂。 升职升得紧要。你啱啱升咗做连长，就俾领导裁军翻乡下，真系唔抵啊！ 工 人 翻紧攞出嚟， 好啊，等我做。 我做一日升大，你做升好唔俾佢？即系翻紧佢。 好啦，喺我度啊， 即系翻紧佢，即 系。我请你喺我度啦，系咪？ 平日屙屎出做事系咩？ 狗屎嚟噶！ 哇，屎嚟噶！ 哎呀，屎都过。 喂，家阵叫你嚟打钟啊，唔系打铁啊！你搞掂未啊？ 未啊！ 成招都未掂。 唔系我未掂，系你只马公未掂啊嘛。 嘿，咁好易啫，你咪继续俾我哋本村啲配种秘方俾佢食，我讲都得噶。 阿书记啊，啲春药咧，琴日先喂过十次啊，今日再喂嘅话，谷爆噶。 哦，咁我哋个马棚点样完成生产任务啊？ 书记，嗰啲马咧，好可爱嘅动物嚟噶，唔系生仔机器喳喳声咁出噶吓。 你不可不知噃，我哋乡下而家搞开放改革噃，我承包咗同啲马配种，一个月700镬噶。 700镬，我保证你一定得嘅700镬啊！佢唔得嘅话，我同佢顶住，我顶住，我得。 总之一个月冇700镬嘅，乜都唔使打，上山打石啦你。仲有啊，如果你阻住本村发展嘅，唯你是问啦。 发展？我哋呢条村啊，乜都冇，得个几匹马喎，有咩作为啊？ 阿美啊，你睁我哋只眼仔啊，你望下你前面，你望我呢条村啊， 哇，真系江山如此多娇啊！我有个梦啊。就是将来我哋一定要喺呢条村度啦吓， 喺全中国最大嘅跑马场，睇同胞赌餐死嘅。 阿连长啊，由广州嚟呢度要搭8个钟头火车，转3.5个半钟头面包车，再行2个钟头山路，鬼嚟咩？ 喂，唔系喎，嚟咗咯。哇！ 吓， 大车啊！ 东南西北中，发达在广东。我冇講錯嘅， 潘先生， 落嚟揾我。 最衰我唔識做生意咧，潘仔。 你唔識做生意，咪教你咯。 啊，咁多人跟住我喎，嚇！ 行開，行開，行開，行開！ 喂，呢度做咩啊？ 講真，多就未知啦，100几万啊，隨時揾到。 唉，反彈翻嚟啊！真係叻仔啊，發哥。誒，啲人冇用㗎，成世人一腳馬屎。阿哥，而家我哋鄉下搞開放啊，翻嚟投資下，唔知做生意噶。 表哥啊，過嚟廣州揾我。 唔該嚇。我決定咧，同班兄弟去廣州揾表弟嚇，3几个月揾100几万翻嚟，就買起你個馬房，咁跟住發展成為中國最大嘅馬村。你唔使驚，我留翻個位俾你嚇。 做乜啊？ 洗馬攞油咯。 你本以為有金卡飲沙塵，咁易發達啦喎，唔發達你唔好翻嚟啊！發達。 我哋呢次去啊，壯士一去係，如果唔發達嘅話，就好似火車一樣，一去不回。 不得一去不回， 一去不回， 一去不回， 一去你唔好翻嚟， 一去不回，一去不回， 一去不回，一去不回， 一去不回， 嚟啦，咁易啦，你唔翻嚟啊， 一去不回，一去不回。 而家喺入邊開 緊 會，麻煩你等等好 嗎？唔該曬， 哥。連長，你老表唔知會俾啲咩我哋做咧？ 乜嘢我都要搏命做噶啦嚇，即係盡快揾到馬村啲錢，我哋翻鄉下嚇。 哦。 咁啲即係行一行夠夠埋啲高檔科技啦。 好啊。 哦哦 哦。連長啊，你對呢啲嘢好熟嘅咩？ 絕大部分啦，不過有啲都跟唔貼噶。 試下試下。 好，笑啊！笑，1、2、3，影。 爸爸， 爸爸，阿姑娘，我表哥就得噶啦，系嘛？ 就得噶啦。 唔会。melody 你化喎 嚇，係啊，報告連長，我發現咗個電瓶不跑啊！ 我唔知咩，話俾我聽叫咩？張阿婆。小姐，喂，做咩？

通知，通知，唔该唔该。 咩事？ 请问你知唔知马伟而家点啊？ 唔清楚啊。 喂，咁审咗未啊？ 可能未。 使唔使坐监或者劳改啊？ 或者要啦。 都无辜喎， 我唔知喎。 咁我哋可唔可以去探下佢啊？ 睇情形啦。 要睇几耐得噶？ 讲唔定啊。 呢位领导会清楚啲咧吓。 你话咧？ 喂，我哋四个人由朝等到晚，又肚饿，又冇钱，又冇水，一咩都讲三字经，咩又唔清楚，可能未，我唔知。你话咧？你有冇第二句嘢讲噶你吓？ 枪毙你啊！ 冚家產！ 阿伯，我表妹先真系俾你玩死，我话你听啦。 算我对你唔住啦， 你走先都话俾我听啊嘛，大佬啊，唔系就系我死，而家啲兄弟死噶嘛。 甘心答谢唔到你哋，下一世啦。 有今生先边有来世啊？ 人系咁噶啦，你都唔知几时嚟，几时走。 而家只有咗个钟头到啦， 冇咁耐啊！即刻执行。 队长，佢吓晕咗啦喎！ 搵完不跑科，我咁抵死， 使唔使再吓多一镬啊？ 好，吓多一镬，搬佢入殓房。 女士，你哋咧？ 喂，你未死？ 睇到我嘅咩？嚇，我都話未死，都過唔到場。 啊，過嚟坐低。 過嚟，女士。 仲敢唔敢打公安啊？嚇！ 個意外嚟都唔敢。 啊！呢啲嘢你啊！ 唔該曬你。 打伤公安，赔偿汤药费400。你是李大军，是广州的唯一亲人，所以收尸费50，子弹费20，墓碑费20，冇晒，走得。做咩？ 啲鞋真系真系靓。 走啊！ 公安啲鞋靓过我哋解放军。 周三一码，周三一码，上海的他问的，上海艺术学院毕业比较高是 吧？真系食住果子嚟啊！后天老啊，红胆啊，好正啊！吓， 食啊， 正啊！ 唔食噶，你有冇人肉啊？ 喂，打电话翻罗河北市嫖香几钱啊？ 人仔10蚊两分钟啊！ 咩人仔啊？ 啊，人民币啊，香。 5蚊一分钟得唔得啊？ 得。嗱， 你搣个俾佢捻捻先啦。 喂，总书记系嘛？我马伟。嗱，咁上一次咁样啊，经过我而家巡视过而家呢个资本主义广州之后咧，就发觉就系完全唔得嘅，完全唔通，啲生活非常腐化，所以决定就翻翻嚟咧，同你并肩合作，继续奋斗落去，请你将我职位保留，我坐牢即刻跟住奋斗。你又想啦，咁咪想翻嚟啦？ 唔系，总书记，你听我讲讲先得嘅。你接受我自我批评咧，即系本来咧，我就唔想离开自己个岗位嘅，完全由资本主义嘅毒素咧，咁样咁食害我。咁而家我误解咗我，我你等于原谅我咧。从此以后我翻翻嚟咧，我乖乖咁，我同啲马咧洗啰柚，咁啊洗到光又白咧，一世为人服务咁好咯吓。你留翻个职位俾我，单位原谅我吓。 开始。 喂，喂，总书记啊，我系马伟啊，系。 不能草二奶，三坚持床上不能染脚蟹，四坚持掟你阿妈落街，得唔得先？ 食嘢啊！食嘢，食嘢。 做咩？做咩后边啲字喺度？你唔话俾我听啫？ 轉頭，稍微有少少好核突嘅怪物望住你啊，唔得噶嘛，傷人自尊噶嘛。 咁啊， 唔俾啊！冇啊！ 冇錢啊！ 唔好搞我啊！ 喂，北河，你有冇搞錯啊？我哋扮到侏儒咁慘，咁都唔可憐下我哋嚇？你咁多嘢唔掟，你掟阿媽，你個掟阿媽，你個掟你個雞啊！ 係啊，你冤冤犯爛教母，無長短腳，高低波粒，就不明大細邊啊！ 死啊死你先啦！科技啊，賣身！ 自己有得打，提心啲啊嘛！老公，我哋走啦。 你估借呢啲嗌啊？我哋又嗌咯。 喂， 干嘛干嘛干嘛？ 未食完噶，未食完。 谁说别扯淡？ 喂喂，头先嗰个我哋侏儒村兄弟俾我哋食噶嘛？ 阿嫲，你有翻啲钱？其他啲乜嘢？唔该，你当喂狗啊？ 系咯，你帮我食。 唔该啊，够啊你啊， 该 啊。 我帮 你 帮下手，烧翻快点做啊！ 唔该，等等， 豆腐啊！ 连长， 连长，快啲，快啲，连长， 连长，有嘢水啊？啊？ 你食晚饭啊？ 系啊， 系啊，系啊， 一齐啦， 食完啦，食完啦。 啊，公主嘅雀仔啊，水池乌龟，点解卡拉 OK 会有鸡？单车多过鸡，摩托牌条鸡，仲有冇埋啤酒茶？ 贪唔贪两只？你睇咁大只金钱喺度咧， 表现嚟一样可以，你啊就贵，养一头猪仔，三对脚仔都唔肯投资嘅日本仔， 要讲点会 关系啊？明话当 一对八好睇， 我换 一对八， 只有公鸡。 炒外币，养猪做做鬼，耕田一个泥买埋股票，最鬼要出位。经济看计划，计划看集体，我看你不如搞个体啦。营商有法则，投资有审批，始终不及好公仔嘅。 明白 当， 啊！一个炒就 钱，呢班友边度嚟噶？唔多国噃，我谂新嚟呢度揾食嘅。 先生，有冇港纸啊？ 有啊，咁点啊？ 人民币换港纸好抵换啊！ 点换法啊？ 有公安跟我入后巷。 哼，冇兜啊！一只万万唔到啊！ 一嚟换人民币啊！ 及住公安啊！叫我咪又 系。請問港紙換人民幣點換法啊？ 一百換80蚊人仔，我哋唔中意叫人民幣嘅，因為中國人民唔想寫嘅嘛，叫人仔，要幾千外幣啊？ 2000。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六。公安啊！ 喂，關大。 咩啊？ 啱数，唔该你数清楚啲。 从来未错过啊，吓数多嚟俾你睇下。 数啊！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四四， 系咪唔啱数啊？ 跟啊，精神嘅掹啊掹，我再数一次喎，吓再数一次，紧要嘅数多次啫嘛。 OK OK。 一二三四六八九十嚟一嘅，你二到三四五六六六， 啱啦， 清楚玲珑啦，公安，公安， 哎，翻转嚟， 喂， 都仲未够数喎，唔该你数清楚啲， 我哋唔好玩，我哋嘅声数过两次噶啦喎吓，嗱，最后数多一次俾你睇下吓，老公安咁喺度。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啦，一二三，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 十，我唔系十四嘅，我系读书人。 我大家读书人啫。 对唔住啊，读书大人，千错万错都系我有眼无珠得罪咗大人你，求你原谅啦，大人吓。 系啊，我哋读咗书少，搵食好辛苦噶，俾 阿。咁你嚟搵食，唔使我搵食噶啦吓。 哎呀，你系知识分子啊嘛，我哋兵仔。 系啊。 咁即系点啊？大家唔使做，大家唔使做啊吓。读书人，我大家读书噶嘛，系咪？我哋个嗰边数过吓，喺呢边数你咧。啊，十六张叠晒喺度，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六啊，你好掂啊？我放手噶，好清楚，制造啦， 最多咁啦，我仲有少少司机钱，我俾埋你啊，俾埋你啦，吓钉喺度啦， 好，等等下， 我放手啦， 多谢晒啊， 吓，咁多位同事。我哋又見面啦 嚇！你知唔知我哋走嚟呢度做咩啊？ 知喎。 佢唔知我哋做咩喎？ 買餸啦！ 買餸，我哋就想就買些少荷蘭豆啦，啲荷蘭豆就即或者煮些少 嚇。廿四軍魚頭陣。 一線，三步走，四步走。你兩個做咩啊？ 做咩啊？做咩啊？ 身體有少少唔係好平衡啊！嚇、啊！ 哎呀，我由細到大都係大細邊噶啦。 但係唔係尖又骨嘛？ 係咩？哎呀，我琴晚壓住一邊瞓啦。 用削花瓶俾我咯，削平佢咯，削削削快。 啊，原來三袋有500蚊喎，俾埋你啊！ 巧 係啦， 使噶， 係咁多啦。 做咩著咁多套嘅衫啊？快取佢，好，取佢啦，快快快！ 釣魚裝係咁噶喎。 呢啲冇腦同我鬥智，細噶，哇仔，喂，點解飲外國來料啊？ 啊，名牌嚟噶， 正啊， 正， 整啖，整啖咧冇孤寒啦， 貴， 整啖啊，係點啊正？問我啦。你知唔知呢啲銀紙啊？麻風佬又揸過，艾滋病佬又攣過，你我嚟浸可樂飲。 開場啊！我條裙可唔可以幼高啲啊？咪短裙好睇啲啦 嚇！俾人睇到條底褲啦！ 安哥，我今日夠唔夠前衞啊？ 人哋未出場，你行成咁，一出場你兩個咪死曬咯！ 哎呀，入場啦，冇講咁多啦！ 哎呀，飛呀飛呀飛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不说怎么不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呼唤找寻你，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离开。 我噶，如果我唱歌又做动作，你会唔会跟住一齐做啊？嗱，咁嚟咯，我叫咩名啊？准备。揾一個，我揾支胡桃花掟落嚟，邊個攞到呢就上嚟跳，好唔好啊？ 嗱，唔好撞我噶，撞我反面噶嚇。 和别人一模一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 嘿 ，Let's go！ 胸中藏着一把火 ，Standing in the light， 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找不住你。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 小姐，你好似王祖贤啊！今晚12点，如果你得闲， 104号房楼上见，好吗？早言。 扎住！我头先搞掂咗条女，今晚12点去我房间，你记得话俾个台湾客听，去104号房，知唔知道啊？ 知道。 收钱先啊！ 系。 做咩嚟？ 冇嘢，想帮我哋签个名啫，得唔得？ 唔得闲啊！ 鬼公啊，鬼公，喺个壳度仲抌个印啊，为生活嘅啫，人都纹身啦，系嘛？ 零零星星，零零星星，希望几百蚊啊，第日博几百亿咁就好啦。 直接就想作反啊！使用公家财产，攞翻晒出嚟，攞翻晒，攞翻晒出嚟， 食物食物咁偷糖咩？啱早李嘉诚啦咩？啊，农奴嘅。 乖，攞翻十包过嚟。 嗯， 攞十包出嚟。 嗯， 我睇到你噶啦，你乖，你 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你攞都唔攞乖。你知唔知唔好咁曳啊？嗱，睇到你噶，仲有啊，你唔好成日望住周润发张相，人哋结咗婚噶，知唔知啊？ 黐線！ 最衰你啊，黐線！你係我邊個啊？你快講！你我邊個？ 嚇！外甥啊嘛， 外甥啊嘛，嚇自己人啊嘛。 係啊， 收埋呢啲咩嚟 嘅？唔係啊，阿公年紀大，我買嘢俾你食嘅。 死唔死啊？講大話都唔記得咗，阿公寫咗好耐嘅龜蛋咧，隻隻都係龜蛋啊，隻隻啊！ 哎呀，點啊，連長你有冇事啊？起身先啦。痛唔痛啊？ 嚇？ 邊度痛啊？啊，幫我捽下佢啦。 冇事。 嚇？ 冇事。 幫我捽下啦。 冇事啊。 邊度痛啊？ 做咩個嘴啊？成個紅胡子咁啊？ 哎呀，我纏住黃祖賢啊！ 淨係黃祖賢個嘴啊，就細過你4倍到啦。 嗯，係咩？啊？ 係係，快攞翻啲錢出，攞翻啲錢出嚟，快！只龜蛋冚唪唥，孽底！我覺得你哋召嚟咗廣州之後，思想自由化就越嚟越嚴重，集體化就越嚟越薄弱。由而家開始，組織學習。哇！ 收入一律無忌金，只取一日用兩米。 男人，繼續搶白紙。 自港澳台同胞， 繼續搶白紙。 搽翻啲粉，等我一世唔会滚；搽啲胭脂，等我乜都话你知。最紧要搽埋个嘴，咁就有情又有水啊，孝婆。 喂，你搞成佢咁，唔小心俾人嗒咗佢喎。 我都未惊，你做乜戥我惊？ 而家几多点啊，小姐？快啲好唔好啊？ 等多阵啦，等多阵啦，好快啫。点啊点啊，似唔似黄祖贤嚟噶？ 飲杯橙汁先啦，成哥就翻嚟啦。 我都唔飲嘅，如果成哥未翻，我想先走先。 如果你走咗，咁我成哥翻嚟，你咪見唔到佢啦。你咁奄尖，睇你隻手係咪真係咁奄尖嘅人？ 唔係啊，唔係啊。 啊，黐完肉潤又幾黃膚喎。 多謝多謝。 哇，摸下啲骨先啦。 你做乜摸人隻手啫？ 摸你 咁噶？ 睇下有冇皮膚病啊？ 我冇皮膚病啊。 咁你有冇性病啊？ 我唔知我有性病，你做咩攬住我？ 好啦，其實阿成叫你嚟都係俾我出嘅啫，我已經俾咗錢佢噶啦。不過我衰一塊，我唔中意叫雞，我中意食自家菜啊。 我 話咪一鑊咁多，我俾咗錢你噶。 唔得， 都要隻眼啦。 你做乜嘢？救命啊！ 都要隻眼。 犀利咁啫，送翻两执你睇下咧。 你系广东大只西，我系台湾大槟榔啊！你试下我啦！ 唔好啊！你放开我！ 公安查房， 台啊大槟榔，你而家触犯省市国家刑法， 非禮新會村婦女判十年，強姦廣東省婦女又判十年，強姦中國婦女再判多十年，合共死刑就地正法。 咁唔使審啊嘛？ 啊！我哋啲公關全部去拾買股票，話俾我聽，叫我啊係咁醫得啦。 死啊！啊！咁我可以唔死啊？ 啊！嚴重罰款啦！ 咁要罰幾多錢咧？ 有幾多？我就送俾你一個教訓，唔好成日以為自己似阿黃祖賢啊，又中意靚仔啊咁樣，貪慕虛榮唔啱我嘅。 咁你都唔係用我嘅精粗嚟賺錢噶嘛？ 咩啊？精粗好值錢咩？你嘅精粗啊，蛋都換唔到一隻。嗱，院長咧成日喪你師姐咧，我哋唔乜翻多少啊，好難生存噶嘛。 咁寫啊！我又摸呢度，摸呢度，又摸呢度，又摸呢度，摸呢度啊！ 我如果強姦埋你，咁我咪要蝕水。啊！嚟嚟嚟！ 快啲開啊！ 快啲開啊！ 水咁多咧，都敢齐心。 过奖，咪大玩过啦吓。 好， 收工。 走啦。咁， 等阵。嗱，还掂我等人用，我睇起你哋，你全部计我捞吓，五万银两个礼拜，花红另计。 五万银，花红另计。 喂，系真唔系真啊？ 执住。系咪真恐怖？ 咁啊，连咗 我哋五万 银，真恐怖一。 五万银 喂，唔好走啊！五万蚊啦，你有冇搞错？黐线嘅，翻嚟啦！五万蚊啦，喂，等先。喂，真系五万蚊啊！唔好走啊！黐线嘅， 翻嚟啦！ 真系等先。喂喂，唔好啦！喂，五万蚊喎， 快过嚟，喂，走啦！ 有冇搞错啊你啊？我五万蚊两个礼拜。 你自己检讨嚟自己得噶。 今日佢哋外人嚟噶嘛，一聽到人提50,000一，騰騰陣口水都流埋，咁點成樣咧？唔分黑白嘅。 小平同志話：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係好貓。 但嗰只唔係貓嚟噶嘛，嗰啲係壞人嚟噶喎。公安部長話：黑社會都有愛國噶嘛。咁你即係唔聽批評啦，係嘛？ 批評接受，思想照舊。 思想照舊啱啦，我哋嘅思想本來照舊，就係為咗咩？你知唔知啊？喺度揾錢翻嚟開我哋嘅馬村噶嘛，係咪啊？照舊啊嘛。呢句嘅零用錢大家都唔好要，擺曬落馬村建設基金，就係咁啊，照舊。 誰不改革，誰就下台。 你講噶，係咪你講噶啊？你自己講噶啊？由今日開始，而家即刻開始，你就唔係24軍嘅人，唔係聽到個唔字跟住嗰只，唔係你唔係24軍，你即刻走啊！走啊！50,000兩個禮拜，咁大減財家條嚇，一係就做藍記，一係打劫。 喂，連長， 唔使傾啊，冇得翳噶啦。 喂，唔係啊，安走咗啦，佢話同嗰個西裝有揾食啊。 係啊係啊。嚇、 啊！ 我預咗噶啦，我預咗噶，佢唔中意捱死，佢唔知死噶。3日，我保住你3日，佢狗咁躝翻嚟。睇住啊！ 瞓啦，啊！ 佢哋出去啊！ 咁佢哋喺度賣淫咪得，我哋喺度賣龜唔得嚟噶。 你係迎客嚟㗎， 點點 點？我四家客人啊，到邊家客人咩？嚇！ 喂，你只准北妹做雞，不准我哋平民賣龜。 報告！喂大佬，你出去想點啊？ 喂，想點啊？咩事啊？ 經理， 你是經理啊？ 是。 你聽清楚啊！我跟你講一次而已。 嗯。 嗰邊有8隻雞，我哋有8隻金錢龜。一下你啲客全部就叫雞，叫完雞之後全部腎虧嚟幫襯我哋嘅金錢龜，食完之後就唔會腎虧，繼續翻嚟叫雞，咁啲酒店營業額就唔會降低，所以一定要鼓勵佢哋繼續叫雞，就俾佢哋賣金錢龜。 好嘢，好 嘢！吟詩作對啦，係嘛傻佬？你係聽清楚我講一次嘅咋？我哋間酒店就好矜貴㗎，擺親樣樣嘢都好睇，啲雞年紀細，雞唔好波底，唔學得似你班蛙鬼，左腳踩屍，右腳踩泥。我哋客叫完雞落嚟食親啲，你又好貴，唔會幫你哋買龜。我哋啲龜100蚊隻龜，1,000蚊都見唔到你只雞啊！你話龜貴定雞貴啊？ 最平雖然係貴，但係食咗之後佢就唔會腎虧，唔會腎虧走嚟要幫助我哋金錢龜，食完之後唔會腎虧，就繼續做雞，我哋繼續賣金錢龜，所以你嗰啲龜同我哋啲龜啊，完全係 都唔會腎虧。總之我哋要雞就唔要龜，我哋食雞唔會腎虧，又唔會雞， 嗰啲雞用龜，我啲龜 拉得我。 走啦，我明白。 雞貴定雞貴話？ 喂， 收尾。哇，成啲貴㗎。貴 啊！我哋收尾幾年啦。 賣啊！ 好人性嗰啲人。係 啊。好啊，真係。 安啊！ 屌啊嘛！哇！ 咦？ 咩料啊？係啊！好大喎！好貴啊！ 啊！發達啦， 好唔好？ 發達就未，不過咧唔想好似你哋咁有啲賣龜。哎，你頭先只龜啊，龜跌傷咗個龜頭。俾你，我哋食西餐啊。 佢食西啦。 哇，香港買㗎，大哥大啊！ 咦喂，你而家喺邊度啊？ 想上面食自助餐。 哎，姐姐姐姐姐姐， 食自助餐， 都未睇咩睇咩啊？成車廂大曬啊！即係今日翻屋企，換過曬啲衫。都要食自助餐嘅，一間自己出嚟揀啦 嚇。係，連長。 先生，幾位要啲咩食咧？ 同我攞支 Brandy， 攞盒雪茄，埋攞啲牙籤啊。 仲有冇其他要咧？ 冇啦。先生飲啲咩咧？ 一支大 Brandy， 仲有一盒大雪茄，同埋 牙籤， 或者大牙籤。牙籤。誒，得閒係啦，得閒落嚟廣州咪玩下啦嚇。嗯。 得閒廣州玩我。我照 曬 你哋。 好啊好啊。 點㗎？自己。哇！手炸藥咁樣。 食咩好啊？ 隨住攞啦，你攞咁多錢，攞咁多錢。 好啊好啊好啊。 好。 大牙籤啊，先生，唔知啱唔啱？ 啱。 啱啊！好啊，試聞啲料。 誒係，誒呢度有咧就珊瑚啦， 多嘢你中意食 三文魚啦， 珊瑚啊， 龍蝦啦， 龍蝦啊， 青口 啊，青口邊啲嘢啱啊？ 哦，珊瑚加茄汁， 好正，我同你今日茄汁啊嚇。 呢度啊，龍蝦龍蝦龍蝦得， 龍蝦好唔好啊？成隻留俾你喎 嚇。誒三文魚啦，三文魚啊， 三文魚紅色嘅鮮紅啊，即係唔該青口啲嘛。 連長啊，你咁食咧雷公劈嘅喎， 我食曬雷公劈你啊 嚇。哦。以前我喺度嗰陣時，你咁刻薄，我唔喺度啦，你班友又大魚大肉咁點通啊？ 因為佢哋有眼光，你冇，反骨仔，仲要唔要青口啊？我攞幾青口添啦嚇！ 啊，我同連長而家分道揚镳，啊，乃你係我兄弟，有啲咩好嘢我介紹你，而家俾個電話號碼我 ，OK？OK？ 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快啲啦！ 生蚝咧，小姐， 买埋呢啲咁嘅水壶啲僆仔冲泡艇，好淤噶，连你都淤埋啊！ 我呢啲工作上需要水壶饮水嘅，唔同你买啲过嚟演嘢。 好啦好啦，我哋冇口同鼻拗，不如你将班僆仔过晒俾我。咁你無謂做埋呢啲狗毛領導人啦，係咪？ 咩叫狗毛領導人啊？ 我知，冇權冇勢冇錢冇女冇樓冇車冇 call 機冇電話冇去過卡拉 OK， 你冇嘅，我哋老細都有啊！ 聽到未啊？嗱，你聽到啦，係嘛？嗱，如果你哋肯即刻過俾我嘅，每日50,000，即刻掃籠。嗱，你哋諗清楚啊，嚇？諗清楚啊！你哋慢慢食咯喎嚇！ Thank you. 最衰我唔夠膽嘅啫，我同你講啊，硬鬼唔死驚嗰個連長，我諗我跟我安走噶。 係啊，阿安幾巴閉啊，成一萬元户咁啊，我幾羨慕嘅。大喇喇50,000兩個禮拜喎，我翻鄉下開豬欄。 哎呀，算啦，而家講咩冇用噶啦，我哋已經吸取咗教訓，以後就向前看。 啱啊。 咁連長點啊？ 切，話知佢啦。 連長諗到條橋。保證一日之內發達，即刻我哋全部翻咗鄉下，開我哋嘅馬場。 系咪落到香港揾嗰個咩叔啊？ 二叔啊！我啲大陸人啊，落嚟香港揾食咧，揾地方啊，揾地方匿啊，全部都揾佢嘅。係啊，行啊，唔該，快走。 咩叔啊？ 送噶，哎，落船，再兩個。 連長啊，呢邊走冇人要派個談判俾我哋嘅咧，嗬？ 一係就大便，一係小便，一係就嘔，咁你飲水咩？ 冇問題啊！ 喂，公安啊！ 哎，有公安啊！靜啲嚟，唔使驚，大家戴頭盔啊！ 嚇！連長，遇到頭盔戴噶，快戴啦！ 戴啦！ 戴啦，連長！ 解放軍唔使談判，揾著你咩？ 冲晒啦，家下 啊，冇错啦，而家担泥啫嘛，靠二叔就得啦，靠连长由上面乡下去广州接嚟呢度，边个计划好过你话？ 晒气， 阿边啊，个船打到你哋嚟香港啊，算唔算啊？ 喂，趁地冧啊，嗰边铲。 好。 喂，大佬， 喂， 拜拜啦， 连长，过嚟食啊！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嗰啲公仔咧，將人家男仔送俾你噶嘛，我自己買啫。 啊， 啊幾甜嗰啲菇喂，啊，邊個？幾甜啲？我唔怕，反正你將我變租屋啊，你都加我好重皮啊嘛，我哋四個咪全部都埋一齊咯，你明唔明啊？你唔好忘記我哋來做咩都夠，最緊要揾錢，開我哋嘅馬村啱唔啱啊？ 係啊。 嗱，應該出糧啦。啊！出糧大家咁啊，一半人工啊，自己擺落發紙筒裏邊嚇，阿美你保存住佢，同埋做工作咁啦嚇。 啲香港人揾到錢咧，唔係擺落發紙筒嘅，係擺落紅帽仔嘅。 係 你怪啦，咁我聽日咧就開個紅帽仔嚇。 好啊 好啊。好，一人開個嚇，清楚做好嘛。 是准时两点。 喂，听住，保证嘅埋嚟出粮。排好啊！ 记唔记得今日咩日子啊？ 走难日咯。 你又系衰嘅，今日佢生日啊！哎，唔好喊啦，唔好喊啊！ 条大河波浪荡，风吹。 收声啊！边人听日唱我的祖国噶？ 唱衰神。咁我想你开心啫，咁系咪唔得啊？ 人哋細個嗰陣時唔係彝族啊，生仔係又有羊髀又有豬髀，有毛通春眼陪我，而家嚟香港乜都冇乜都冇啊！ 阿杨，听连长讲啊，我记得你生日，有件嘢专登准备送俾你嘅，你唔好忘啊！叮叮叮，啊，香港啲蚊几肥，因为营养好嘛，你知唔知啊？呢啲蚊腿咧，仲好食过你哋维吾尔族嗰啲羊腿嘅，吓，嗱，烤一只俾你食啊，最肥啲只搣出嚟啊，嗰啲爪都放埋，啲爪都唔要，吓，嚟嚟，烤一烤，啊。哇，真肥美！我整多一隻俾你食下咧，嚟嚟嚟，又你聽，聽連長講，裝唔好， 一條大河波浪大。 请你 按下去啊！唔该啊，姑娘。 唔使。多谢戴老先生，饮啲嘢啊。 诶，唔该你。食十几日饭都补唔翻。嗰啲咁大包嘢，值几钱到啊？ 唔系嘛，先生，你咁市侩，谂住收钱噶？ 谂住收钱噶？我真系欣赏你香港人的幽默感啊！周雨林收錢啊，做咩嘢得噶咧？係嘛？ 你捐去救人咯！ 你救人邊係救我得㗎？喂，嗰度十幾兩嘢㗎，姑娘，幾千兩到啊？ 唔係啊，先生，我諗你真係搞錯咗啦！嚟紅十字會捐血嘅市民咧，全部都係自愿冇錢收噶。嗱，你家隊嘅捐精咧就有300蚊收翻。 你話講玩啊？即係 唔係啊？我講真㗎。 即係呢度抽好咗咁大嘅削唔收？唔收錢， 真噶？ 嚟玩？ 唔係咧，先生，真係啊，冇錢收噶。 你先知啊，咁大個抽出，真係唔俾錢啊你？ 冇噶。 嚇？咁跟住啊，咁咪成班人就攬住我出嚟，咁咪講嘢點啊？ 一係咁啦，我俾多漢堡包你啦，好唔好啊？ 邊個漢堡包會咁大包？ 加多個俾你啦，好唔好啊？ 香港漢堡包會咁大包？你黐線！你兩個黐線嘅。 喂，先生。啲嘢幫我出嚟就係我哋噶啦喎， 咁我個屁豬又算唔算埋係你噶嚇？ 喂，槍喺度啊！喂，你走啦！喂，喂，冇飲啊！喂，攞翻嚟啦！喂，喂，冇飲啊！喂， 嗱，呢就我袋係你啊，俾你喺呢邊啊！ 呢本書請你參考一下，呢、這個樽咧請你放啲精液落去，完善咗之後咧，你拍下個槍，就有人同你攞噶啦。唔該。未啊？中未啊？盡快啦，唔該。俾多本你參考啦，唔該。 得未啊？我哋趕住收工啊！ 俾埋人答你啦，快啲啦，唔该。 喂，大佬啊，熄灯噶啦，得未噶你啊？ 你冇拗枪咩？ 300蚊系唔喺度攞啊？ 啊，身份证咧？ 啊？ 身份证。 哇，身份证。 系。 我摆喺屋企。 哦，有身份证就攞得噶。你听日9点再带身份证嚟啦。 我想攞先得唔得？ 诶，一定要有身份证。 真系唔得。 唔得。 咁我听日9点都要俾啲证纸嚟，我9点都要俾啲证纸嚟啊！ 多謝多謝。喂，喂，跑啲。 我諗住裏邊有人啫。 阿老細，上車。 乜狗毛領導人落咗嚟啊？啊？一落咗嚟撈成咁啊！ 嚇，連長，你 咩長啊？翻上車， 喂，大佬叫佢上車， 得 上車啊！ 我都同你講啦，落嚟香港跟我撈啊嘛，你又唔信？哼，嗯，做咩啊？錢都唔要啊？多謝我先啦， 多謝多謝， 咁先嚟噶嘛，出嚟香港撈啊，要禮貌啲。多謝。 喂，走啊走啊走啊，做咩啊？啊，行開行開。连长想搵一千几百蚊啊，足行个跨点噶啦 吓！千祈唔好俾连长知道我哋知道晒嗰啲嘢，唔好送殡咁嬲啊！ 感动啊！ 喂，过嚟食嘢喂！ 跟住啊， 嗱，香港咧吓。生人兴食呢啲嘢嘅，唔系你哋荣耳族嗰啲羊腿啊、猪腿嘅吓。 唔准你有冇头晕啊？ 冇，咩头晕啫？ 你有冇脚软啊？ 脚软你嘅头撞鬼咩？嗱， 佢有咩步骤啊？ 咩步骤？做咩死嘢个样咁做咩？吓，福丧明嘅生日啊嘛，死人咩？咩步骤啊？好简单，先一二三一齐吹先嘅生日饼，然后唱生日歌啊！嗱，一。二三小小可能吹，然后唱一二三， 祝我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啊， 生日歌， 共和国的子子相拥，我们绚烂的风采。 连长，我哋乜都知道晒啊！我先写钱俾你，我点写落啊？ 你捐去留啦，做乜要捐埋证啊？ 唔好打，如果是这样，听我哋抄爷叔出嚟，跟他来一个血染的风采。 你做呢啲嘢好陰功啊！我而家年紀大咗啦，你話如果我寫10年嘅話咧，寫10年啊， 我打你！ 中谁打死人咧？ 冇啦，打死人噶！哎呀，算啦，由得佢啦，走啦，吓，走啦。 而家年纪大咗， 系得啦，系啦，先啦，放过佢一马啦，已经好伤噶啦。 廿年前啦， 唉，得啦，知道廿年前好威啦。 我哋搞掂啦！ 年纪大咗，你话如果后生翻五廿年咧？ 阿哥，你都未出世啦。 我喺我妈嘅胎度就好狼噶啦。 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想攞翻啲钱啫，我双倍俾翻你啊。 喺边度攞方便啊？ 你嚟我麻雀馆攞。 几点钟啱啊？ 听晚六点啊！听晚六点啊！ 呢班友你唔顶佢唔知死噶，大家醒醒通头啦吓！ 我冇乜嘢喎，连长。 尽情。 哦。老细打牌啊！ 我揾你哋二叔。 唔使喺楼上啊！ 准时啊，请坐请坐，唔使客气啊，坐坐坐坐坐 坐。 系啊，我真系服咗你哋啦，真系嚟搵我攞钱啊！咪做咩啊？ 新娘啊？ 做咩？ 唔使惊啊！我依家年纪大啦，如果我后生得十年咧，惊乜啫？惊乜嘢啫？我都话我年纪大啦，如果俾我后生得廿年咧，寻晚你打到我痛身伤，我老婆一啲都唔介意啊，因为啲手手脚脚都系我噶，佢最中意就系呢下嘢，呢下嘢啊，你搞到佢猪肺咁大个，你痛唔痛啊？你痛唔痛啊？放开佢！ 乜嘢？乜嘢？乜嘢？乜嘢？乜嘢？乜嘢？乜嘢？乜嘢？乜嘢？ 乜嘢？乜嘢？ 如果我后生都五十年咧，我。 快啲讲，唔好出个话，唔系我真系枪打死佢噶。 唔 細啊！我靠你記噶嘛，我點記得咁多？係咪一二三七？試下一二三七啦！ 係做啊！又開唔到啊！ 大佬啊，我真係記唔到啊！ 哎呀，你又話打佢，你打我嘅？ 你唔記得啊嘛？ 你識開咪話過嚟，過嚟，快啲！ 喂，队长，我 啊， 你死嘢碌到去做贼？ 喂，里面搞到未啊？ 喂，家门打唔开，大佬，你去啊！ 哎，我哋落去啦， 喂，家门真系好俾得闲，打唔开嘅。 生， 大佬，我今日打唔好，用手榴弹炸开佢，将钱搬得出嚟，冲咗同佢搏过，将呢几条友要嚟做挡箭牌。 系系 啊，阿九毛领导人一早叫你跟我噶啦，吓，而家攞根摇流王啊！ 真流嘢嚟噶，我哋24軍噶嘛 ，AK 47啦，日日用噶，我哋知啦。 系啊系啊， 嗱，真系呢個拆出嚟嘅呢個嘢，你啲塑膠嚟拆唔出嘅呢個嘢。 收聲！ 行家食貨咁解啫。 你粒菠萝弹啊！ 阿珍， 执好你哋，阿姨啊，大声叫！再叫！停停！刘爷， 阿边搞掂粒榴弹， 系。郭琪嘅连长。 你示范啦！ 嗱，大家听住啊！我哋系军人受过训练噶，一阵如果再有手榴弹掟入嚟嘅时候，第一趴低，将你脚板向住手榴弹，因为脚板咧嗰啲肉系最厚噶。嗱，跟住咧就喺心口离地，可以减低心口嘅震荡啊。第三点，将你手合住个耳仔，大声叫啊，咁可以减低耳仔嘅震荡同埋头嘅震荡，听到未？ 喂，讲嘢啊！人哋上嚟打劫啫嘛，你咪俾钱人咯，家阵下次下再喺度扮英雄，家阵俾人掟手雷弹啊，扑街！喂， 死啦！死啦！死啦！ 手榴弹，快 快！又嚟啦，趴低啊！喂，我哋心口嚟地，双手合掂，哎！ 大佬又唔爆喎。唔知系咪佢大声叫，所以唔爆咧？ 你都黐线嘅，走啦，去！ 哇！ 我哋一齐叫啊！ 系变鬼头路嚟嘅。拍片我掟下水道就走得啦。 过嚟，过嚟， 快啲啊！ 俾女啊，先 大佬，你边啊？大佬，好，过嚟，过嚟。大佬，你冇事啊？大佬， 冇事。 大佬啊，飞虎队嚟晒啦！ 吓，等等，等你嚟啊！ 大厦已经被警方包围住，附近嘅街道亦都系全部封锁咗噶啦。相信喺飞虎队嘅支援底下。 等等等，大佬啊，你几时先出去拉人啊？几时啊？ 全香港人啊都想出去拉佢噶啦！上次嗰几单嘢啊，冚唪唥都系佢哋做噶，又手榴弹，又AK-47，我几个伙计啊俾佢拉低咗啊！ 好好好，你哋唔使死啊！等我俾督爷锄死，你兄弟唔使死，等我俾督爷锄死啊！ 对面班兄弟，呢度到嚟香港，无非系搵搵钱啫。听你哋咬香港，话你哋开个马村，冇问题啊。如果你肯俾我，同埋你喺水渠度走嘅，我俾啲钱你哋。 你贪鬼食豆腐咩？ 好，就俾个豆腐你食啊。 兄弟，兄弟， 兄弟，俾多嚿，堆成多嚿。 哇！ 点啊？ 冇得倾啊！我哋五条友啊，边个俾啊？攞半啊！一半啊！ 好啦好啦，接住啦！仲讲得？ 好啦。 点啊？ 嗱，我哋有两支枪啊，阿美，你抌一支枪先。嗱，剩翻一人一支啊！大家怼住个头行出嚟。 定啊！嗱，我数一二三，我哋啊，一、二、三，啊定，定啊，定啊， 唔系唔系，放松，放松啊！ 大哥，大哥。 银行仲多啊！一早叫你跟我捞啦，万一二千八啦，话都冇咁易啊！仲叫大哥， 大哥， 走走走，祝祝大哥万岁啦！ 祝大哥万岁！ 真系咁劲， 系我哋全部都军佬嚟嘅，廿四军， 全部都冇身份证啊！ 即系暂时就未有，就睇下。 忍住啊，忍住啊！ 忍住 得啦，得啦，你痛咯，我个痛咯。 点解我俾钱你就唔要？要救佢啊！点解要救？ 真系要翻乡下， 有乜所谓啫？呢度又唔系我哋屋企。 发达咁易咩？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唉，继续使马屎忽啦！ 嗱，今日唔系喎，吓， 嗱，我琴晚谂通咗个关系啦，一博上呢个关系咧，好容易度几廿万就搞我哋个马专先嘅。 咩啊？ 原来我妈嘅同学嘅姨妈姑姐嘅侄咧，就系邓小平嘅同学嘅姨妈嘅姑姐嘅女嘅工人。 工人 点啦？ 马 生， 阿公安。 昨晚好多谢你帮我哋拉咗个大厂，嗱，我哋香港政府咧就好均真嘅，呢啲奖金啊俾你哋嘅，行翻过嗰边，麻烦对鞋俾啲兄弟着啦。 多谢处长， 千祈唔好再踩翻过嚟啦，你哋冇身份证啊，吓、啊？ 一定，多谢处长。 唉，5年后得闲咪过嚟，请我饮翻杯咖啡咯。 好吧，注意点！好吧，注意点！好吧，注意点！ 次能够回追咯。 Hey, hey, hey. Thank you. 拉库特，拉库特，拉库特。 团队第三棒廖建富。 好，来，是不是各位所有队友，刚刚声音还没有打开的，这次要记得给我们，好不好？来哦，廖建富全雷打，我们全场一起来。 次，我们再见再见哦。好嘞，现场的所有的们，让我们一起把一元毛巾拿出来哦。 还要请所有十号队哦，把我们应援毛巾高高举起来，拿在手上，让我们大家一起帮桃园男人应援加油，进行一致团结。 打击的是第五棒左外野手85号朱玉贤。 好，来，各位小队们，继续来帮朱哥来加油打气哦。 号六号林晨飞。 好，来这个。下来了，三雷打，全雷打，好，来跟着我们的应援曲，我们一起来。 巨大只要轮到乐天堂队第九棒的右外野手背号35号陈进。 我有点可惜，但我的声音再大声一点，跟着陈进的音乐剧，我们全场大声的一起火热起来。 我是老大，先是我们的 DJ 苏啊，一起来参与舞蹈，我是老大，尖叫声。